你好，欢迎来到十倍程序员工作法，我是郑业。前面几讲啊，我给你讲了开发过程的各种自动化，从构建、验证到上线部署，这些内容都是站在软件外部看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准备带领大家进入软件内部。今天的话题就从写代码开始说起。代码是程序员改造世界最直接的武器，却也是程序员抱怨最多的东西。为什么程序员会对代码如此不满呢？你会抱怨写一段代码吗？你肯定不会，毕竟这是你养家糊口的本领，最基本的职业素养我们还是要有的。那抱怨的是什么呢？是维护一段代码。为什么维护代码那么难呢？因为通常来说，你维护的这段代码是有一定年龄的，所以你总会抱怨前人没有好好写这段代码。好，现在你拿到了一个新的需求，要在这段代码上添加一个新功能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很多人的做法是在现有的代码上添加一段新的逻辑，然后提交完工。发现问题了吗？你只是低着头完成了一项功能，而代码却变得更糟糕了。如果我问你为什么这样做，你的答案可能是这段代码都这样了，我不敢乱改，或者是之前就是这么写的，我只是遵循别人的风格在写。行业里有个段子，对程序员最好的惩罚是让他维护自己三个月前写的代码，你一不小心就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。从前啊，我也认为很多程序员是不负责任，一开始就没有把代码写好，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代码其实只是每次加一点。你要知道，一个产品一旦有了生命力，它就会长期存在下去，代码也就会随着时间腐烂了。而几乎每个程序员的理由都是一样的，他们很委屈，因为他们只改了一点点。这样的问题有解吗？一个解决方案自然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重构，但重构的前提是你得知道代码驶向何方。对于这个问题，更好的答案是你需要了解一些软件设计的知识。提到软件设计，大部分程序员都会知道一个说法，高内聚，低耦合。但这个说法就如同期待世界和平一样，虽然没错，但也不能很好指导我们具体的工作。人们尝试着用各种方法拆解这个高远的目标，而比较能落地的一种做法就是 Robert Mardin 提出的面向对象的设计原则 Solid。 这其实是五个设计原则的缩写，分别是单一职责原则 SRP、 开放封闭原则 OCP、 李斯科夫替换法则 LSP、 接口隔离原则 ISP、 依赖倒置原则DIP。 早在1995年 Robert Mardin 就提出了这些设计原则的雏形，然后在他的《敏捷软件开发原则实践与模式》这本书中比较完整的阐述了这五个原则。后来他把这些原则进一步整理成了今天的 Solid。 学习这些设计原则有什么用呢？今天的程序员学习软件设计多半是从设计模式入门的，但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啊？在学习设计模式的时候，有几个模式看上去如此相像，如果不是精心比较，你很难记住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。而真正到了工作中，你还能想得起来的可能就剩下几个最简单的模式了，比如工厂方法、观察者等等。另外，有人常常未赋新词强说愁，硬去使用设计模式反而会让代码变得更加复杂了。你会有一种错觉，我是不是学了一个假的设计模式？人人都说好的东西，我怎么就感受不到呢？初学设计模式时，我真的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，直到我看了 Robert Mardin 的《敏捷软件开发原则实践与模式》。这是一本被名字糟蹋了的好书。这本书出版之际，敏捷软件开发运动正风起云涌， Robert Mardin 也不能免俗地蹭了热点，将敏捷挂到了书名里。其实这是一本讲软件设计的书。当我看到了 Solid 的五个原则之后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原来我追求的方向错了。如果说设计模式是术，设计原则才是道。设计模式并不能帮你建立起知识体系，而设计原则可以。当我不能理解道的时候，术只能死记硬背，效果必然是不佳的。想通这些之后，我大大方方地放弃了对设计模式的追求，只是按照设计原则来写代码。结果是我反而能够时常重构出符合某个设计模式的代码。至于具体模式的名字，如果不是有意识的去找，我已经记不住了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设计模式不重要， 之所以我能够用设计原则来写代码，前提是我曾经在设计模式上下过很多功夫。道和术是每个程序员都要有的功夫，在术上下过功夫才会知道道的价值。道可以帮助你建立一个更完整的知识体系，不必在术的低层次上不断徘徊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拿 Solid 中的单一职责原则稍微展开讲一下。虽然这个原则听上去是最简单的，但也是有很多误解存在的。首先，什么是单一职责原则呢？如果读过敏捷软件开发原则实践与模式，你对单一职责的理解应该是一个模块应该仅有一个修改的原因。2017年 Robert Mardin 出版了架构整洁之道 Clean Architecture， 他把单一职责原则的定义修改成了一个模块应该仅对一类 actor 负责。这里的 actor 可以理解为对系统有共同需求的人。不管是哪个定义，初读起来都不是那么好理解。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。这里我用了 Robert Mardin 自己给出的例子。在一个工资管理系统中有一个 employee 类，它里面有三个方法。calculate pay， 计算工资，这是财务部门关心的。report hours， 统计工作时长，这是人力部门关心的。save， 保存数据，这是技术部门关心的。之所以三个方法在一个类里面，因为他们的某些行为是类似的，比如计算工资和统计工作时长都需要用到计算正常工作时间。为了避免重复，团队引入了新的方法 regular hours。 接下来财务部门要修改正常工作时间的统计方法，但人力部门不需要修改。负责修改的程序员只看到了 calculate pay 调用了 regular hours， 他完成了他的工作，财务部门通过了验收，但上线运行之后人力部门产生了错误的报表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，最终因为这个错误给公司造成了数百万的损失。如果你问程序员为什么把 calculate pay 和 report hours 放在一个类里边，程序员会告诉你因为他们都用到了 employee 这个类的数据，但他们是在为不同的 actor 服务，所以任何一个 actor 有了新的需求，这个类都需要修改，它也就很容易成为修改的重灾区。更关键的是啊，很快它就会复杂到没人知道一共有哪些模块与它相关，改起来会影响到谁，程序员也就越发不愿意维护这段代码。我在开篇词里提到过，人的大脑容量是有限的，太复杂的东西理解不了，所以啊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。我在任务分解这个模块中不断的强调把事情拆小，同样的道理在写代码中也是适用的。单一职责原则就是给了你一个指导原则，可以让你按照不同的 actor 分解代码。上面这个问题 Robert Mardin 给了一个解决方案，就是按照不同的 actor 将类分解。我把分解结果的类图附在了文稿中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好，你已经初步了解了单一职责原则，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。我先来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一个函数多长是合适的呢？曾经有人自豪地向我炫耀，他对代码的要求很高，超过50行的函数绝对要处理掉。我在专栏中一直在强调小的价值，能看到多小，就可以在多细的力度上工作。单一职责这件事儿举个例子很容易，但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，你能看到一个模块在为多少 actor 的服务，完全取决于你的分解能力。回到前面的问题上，就我个人的习惯而言，通常函数都在10行以内。如果是用表达能力更强的语言，比如 Ruby， 函数则会更短。所以你可想而知，我听到把50行代码归为小函数时的心情。我知道函数长短又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争论的话题，不同的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他看问题的力度，所以不讨论前提条件，只谈论函数的长短其实是没有意义的。单一职责原则可以用在不同的层面，写一个类，你可以问问这些方法是不是在为一类 actor 服务，写方法时你可以问问这些代码是不是在一个层面上，甚至写一个服务也需要从业务上考虑一下，它在提供的是否是一类服务。总之，你看到的力度越细，也就越能发现问题。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，今天我讲的内容是软件设计，很多代码的问题就是因为对设计思考的不足导致的。 许多程序员学习设计是从设计模式起步的，但这种学法往往会因为缺乏结构很难有效掌握。掌握设计原则是一个更好的体系，掌握这些原则之后才能更好的理解设计模式这些招数。 Robert Martin 总结出的 Solid 是一套相对完整易学的设计原则。我以 Solid 中的单一职责原则为例给你稍作展开，更多的内容你可以去看 Robert Martin 的书，不过我也给你补充了一些维度，尤其是从小的维度告诉你，你能看到多小就能发现代码中多少的问题。如果今天的内容你只能记住一件事，那么请记住把函数写短。最后我想请你思考一下，你是怎么理解软件设计的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想法，感谢你的聆听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把它分享给